沾染奶茶 C 位，从台湾到大陆，味道那个纯粹，开家属于自己的奶茶店，4006786888，世纪茶，快来加盟。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机场高速温玉桥到大山子进京方向，四元桥到五元桥出京方向车多行驶缓慢，请您注意绕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群星，青春不一样。 要让青春流点泪，要让青春不一样。 新歌二号陈楚生，一夜。 来吧来吧去跳舞，让你自己在孤独。 新歌三号动力火车 Tank， 有本事。新歌四号任贤齐，弱水。 花一次年少的一人情到。 新歌五号林依轮，天局。 于是思念告别了回忆。 新歌六号戴佩妮，你要的爱。 我明白我要的爱。 新歌七号刘思涵，保姆。新歌八号张磊，寻。 世上的路被世人写作山高水深。 新歌九号李维，不配。 是谁该笑着再见，转身泪不成流。 新歌十号娄艺潇，飞泪。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这两天北京下大雨，天路滑，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接下来两个小时的中歌榜，我是麒麟，欢迎大家的准时光临。第一个小时榜单连连看，打包分享所有关联的榜上榜外歌。首先来听本周中歌榜的黑马歌，空降季军，姚荣龙作词，林俊杰作曲，莫文蔚的心领神会，收录在他的我们在中场相遇这张特别纪念专辑里。 还开心阳光热烈，就伤心走入冷夜。越灿烂那方世界，越容易有梦熄灭。可当眼里亮着夙愿，什么深渊都看不见。从不习惯害怕退却，一受伤也格外贪恋。谢谢你沿路的守护和谅解，你让我摆脱世俗虚伪，坚持率性无悔，带着你在心里是疗愈安慰，你让我有自由冒险起飞。浪漫的人不懂泪，你给我 宽容的无边无界。看着我飞越极限，你比我还要喜悦。沿着门的内心世界，你总能够走进里面。眼神能交换的一切，远远超过许多语言。人在好像也想被宝贝一点，你让我摆脱世俗的虚伪，冲撞过头你无悔，带着你在心里是疗愈与安慰。你让我勇于一再冒险起飞， 今天中国榜的第一首歌呢是 Karen 莫文蔚的心领神会哈，本周 Top 40的黑马歌曲首榜的成绩就是季军哈。刚才说了，姚日龙作词，林俊杰作曲。在林俊杰的创作当中，除了许环良和林一凤啊这些老牌搭档之外呢，前辈姚日龙也是和 JJ 有过多次的合作哈，像他的无法克制、学不会、浪漫血液啊等等，都是姚日龙的作词。那接下来邀请大家那回到八年前吧，我们来听一下对于林俊杰非常有意义的一首单曲《第几个一百天》呢？姚若龙的填词。 我摆铺成蓝天，让不安的你一抬头就看得见。我把心烧成火焰，让怕黑的你用着温暖入眠。我晓得时间如雪，有时候会覆盖一切，但是只爱一如倔强会重生的绿叶。第几个一 很甜。 就时间像风轻轻拂面在我耳边，你种的花年年开了又谢，用你多少惦念才在我眼前。 Yeah. 我们听这首歌呢，是本周新鲜上榜排在第15，张碧晨新的专辑第4首亮相的主打歌曲，叫《见与不见》。张碧晨自己担任大部分的创作啊，词和曲，尤其是曲由他独立来完成的，写出了时光易老的感慨，也写出了对亲人的一份眷恋，就好像歌里唱到见与不见，不可再见才叫人间呢。说到见与不见，很多人熟悉的是通过电影《非诚勿扰二》所流传甚广的诗歌，曾经被误认为是仓央嘉措所作，其实是来自现代诗人扎西拉姆多多哈。见与不见啊，这个谱写的两首歌分别有何晟铭的《见或不见》，还有就是罗中旭的《见与不见》哈。那接着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罗中旭的这首《见与不见》。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榜单连连看呢。 你见或不见，我就在那里无声无息，不悲不喜。你念或不念，情依然就在那里，已经依然不来不去。你爱或不爱，爱就在那里，不宣不灭，不曾不见。愿或更愿，我的手就在你手里，敢或不敢，我不舍不弃。脾气的来我怀里，一会儿让你住进我心里，淡然相伴，默然相爱。脾气的来我怀里，一会儿让你住进我心里， 不管飞多久，你等我。有种约定没说出口，因为你知道，多少失眠，多少诱惑，内心在战斗。这份深情让我牵着，但是不要窒息我，爱就松开手，否则就输了。 上榜第25，陈乐融作词，朱静然作曲，通过本节目首发的这首单曲呢，是这个月在台湾地区公演的音乐剧主题曲《叮当的搭错车》。说到这个搭错车这个 IP 啊，不仅仅是一部经典的电影，更是在中文流行音乐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唱片啊。当时还是青年才俊的罗大佑、李寿全、梁鸿志等等啊，一起谱写了不朽的作品。这也是苏芮的第一张的中文专辑，也是我这个生平买的第一盒的磁带，太喜欢，太经典了。那接下来呢，邀请大家一起来听听收录在这张原声碟当中，在我们这一代人里面家喻户晓的一首男女生对唱作品，苏芮与83年电影《搭错车》的导演于堪平所合作的《请跟我来》。 我踩着不变的步伐，是为了配合你到来，在慌张迟疑的时候，请跟我来。 我带着梦幻的期待，是无法安慰

心跳，跟我一起跳摇，我用全心当爱的回报，我们能遇到时机是刚刚好，从今以后我们都会笑。 这首歌呢也是通过本节目首发，选自周笔畅个人第十张专辑重命名 Rename， 新歌上榜本周第二十，无人岛。周笔畅这张专辑重命名，选出他的七首旧作，全新的编曲、演唱和制作，让这些见证他成长的歌曲散发出一种全新的感觉来。我们听到这个无人岛呢，有着现在最潮流的电音的元素。那接下来呢，请大家回到12年前周笔畅第一张专辑《谁动了我的琴弦》当中的无人岛，则是那个时候的潮流风格，也有着很复古感觉的 loop 贯穿始终。请问你喜欢哪个版本呢？ 喜欢逗你笑，笑出你的烦恼，因为有我你心情就好，幸福的尖叫我会把你找到，你的心思我全都 怎么办？我更喜欢12年前的版本。你呢？我们连续听到的是今年版本的无人岛和12年前的无人岛，来自周笔畅啊。好，继续回到榜上，同样上周发表许嵩新的专辑《寻宝游戏》当中的主打歌曲叫做《大千世界》，首周进榜排在第11名的位置。 你穿着我的 T 恤，大到有些发紧，像沙漠连夜大雨，规则却是一真一假的玩具，害我在你手里是套温柔的暴力，说不成器。我的黑框眼睛在阿萨湖边做画风马牛奇趣，你被带走时我亲吻了你下颌的伤疤，表情很平静。你是大千世界一往情深，还是全变那只神秘孔雀，在和你灵魂梦面之前让贪念成佛大劫。你是大千世界尘埃诞生，也是我仅有的风花雪月，爱的火是恨中我都感谢，万花筒里小手欢迎碎片。穿着我的 T 恤，大到有些滑稽，像沙漠连夜大雨，规则却是一真一假的玩具，害我在你手里吃透温柔的暴力，就不争气。我的黑框眼睛湖边在画风马牛奇趣，你被带走时我亲吻了你下颌的伤疤，表情很平静。你是大千世界一往情深，还是全变那只神秘孔雀，在和你灵魂梦面之前让贪念成佛大劫。你是大千世界结成爱诞生，也是我仅有的风花雪月，来自火山恨中我的感谢，万花筒里小手握。你是大千世界一往情深，还是全变那只神秘孔雀，在和你灵魂谋面之前让贪念成佛大劫。你是大千世界过于云烟，我仅有的夺目闪电，跳动花枝花叶，我的奉献，万花筒里留下真切纪念。啦啦啦啦啦！ 盼望总在失望，日子还 说快写一首情歌雅俗共赏，落笔传神还有龙笔春长，上的厅堂月下的厨房，就像我一直在找的姑娘啊。快写一首情歌雅俗共赏，那丸子你还要接着打榜，如果胡同龙堂全都模仿，请你居然添了些孤芳自赏。 宗从上一张青年晚报专辑在风格上逐渐脱离早期的偏中国风 R&B 的风格，转而变成了有着那种复古感觉的元素。现在这张新的专辑寻宝游戏呢，更是把这种复古呢锁定在了60到80年代啊。刚刚听到上一张专辑的雅俗共赏和之前的上榜的新歌大千世界，在副歌部分的旋律走向上有一点点这个啊姐妹篇的感觉啊。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歌榜，榜单连连看，回到榜上来看一下首周第23啊，毛不易一荤一素收录在他的首张专辑《平凡的一天》当中。 日出又日落，深处在深处。一张小方桌，有一荤一素，一个身影从容的忙忙碌碌，一双手让这时光有了温度，带年轻的人他总是不满足，固执的不愿停下远行的脚步，望着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他有没有哭。是你在敲打我的窗棂，听到这儿你就别 过得还可以，别明风而轻，你又可曾来过我的梦里，一定是你来时太小心，直到我睡得轻。 新鲜上榜毛不易的《一荤一素》，来自黑龙江的毛不易呢，在这首歌曲里面也融入了东北民歌摇篮曲的旋律，用这样的方式来怀念自己的母亲啊，妈妈常常是刀子嘴豆腐心。毛不易用《一荤一素》来比喻自己的妈妈的嘘寒问暖。那么在流行歌曲当中加入童谣，营造对亲情的怀念，说到这一类的歌曲，我立马就会想到这首非常有名的歌，我们来听一下孙燕姿的首本名曲《天黑黑》。 我的小时候吵闹任性的时候，我的外婆总会唱歌哄我，夏天的午后朗朗的歌安慰我，那首歌好像这样唱的，天黑黑，天黑黑，离开小时候有了自己的生活，新鲜的歌，新鲜的念头，任性和冲动无法控制的时候，我忘记还有这样的歌。

欢，一半明亮，一半却哀伤。远方你不在远方，一半晨曦，一半未知未 听到这首歌呢，是本周 Top 40排的第13，听一半第一半，由张亚东作曲，老搭档李卓雄填词，选自莫文蔚最新的专辑《我们在中场相遇》，纪念他出道25年呢。李卓雄作词的第一首歌呢，是21年前1997年 To Be 做自己当中的午夜前的10分钟。 在滚石时期，李卓雄就为莫文蔚贡献了不少的好的作品。我们现在听到这是莫文蔚1998年专辑《我要说 I Say》当中由林伟作曲、李卓雄填词的《没时间》呢。虽然呢歌手合作的音乐人不少，但是能够找到懂自己的，无疑能更好的做到歌人合一啊。黄绮珊与音乐人冯瑞的合作呢，这个在新的专辑主打歌曲《时光》当中可见一斑啊。本周来到第8，这次黄绮珊回到霸气外露的黄妈，她说这一次是颠覆但不叛逆。很多作品带着一种大爱的关怀，很正面，很有力量哈。冯瑞呢，从他第一张专辑就开始合作，到在这张新专辑当中，黄绮珊完成儿时的梦想，可以像灵魂乐歌手一样自由的歌唱。当然，制作人给了他自由飞翔的翅膀。时光，黄绮珊。 我站在天地之间，你高贵而神秘的眼，瞬间融化冰冷的脸，眨眼就相见。那时钟会想法，时光喜爱而逆动，相遇中 是18年前黄绮珊专辑同名主打《只有你》，创作者是刚刚提到合作至今的冯瑞啊。在唱片时代，黄绮珊呢当时是被冷落啊，她不红，但是现在这些年综艺节目的现场呢，她精湛的技艺呢让她终于找到了很多的知音啊。这也许就是一个时代和一个歌手的机遇，卖点不同，自然看点也是不同的。麒麟正在北京为各位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音乐搭档。 宣末路狂花，这四个字想起了那部经典的公路电影啊。这张专辑呢是前年的一张专辑啊，制作人是陈建奇。陈建奇跟魏如萱呢就是一对金牌的这个搭档啊。早在1999年，当时杨乃文呢忙着宣传专辑 Silence， 无法参与每一场演唱会的排练。当时杨乃文的制作人呢林伟哲就找到了同属于滚石子厂牌真言社的歌手魏如萱来代唱。当时陈建奇呢就是 keyboard 手哈、键盘手。后来魏如萱呢从组合自然卷单飞，个人音乐部分呢交由陈建奇来参与。陈建奇呢根据他不同的曲风和形式用音乐转化出不同的音乐个性来啊，他非常非常了解魏如萱，所以呢两人脾气相投，然后又能够彼此成就彼此的话，这样合作一定是会非常长久的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停留在《末路狂花》这张专辑，来听听陈建奇啊制作上面的这些闪光的地方。你呀你呀， 我最喜欢和你一起发生的啊，是最平淡最简单的日常，面对面看着彼此拒绝事物，是最平静最安心的时光。我不喜欢你和别人发生的啊，是最暧昧最不明的隐藏，面对面看着彼此假装正常，是最可怕最恶心的释然。

来这首歌呢，上周又反弹回到冠军，总共拿到四周第一名的欣喜的旧歌。在李宗盛的音乐作品当中，似乎李宗盛这三个字呢是一面招牌，但是其实像他这样的音乐巨人同样需要和其他音乐人精诚合作哈。这首歌的编曲人是大家不那么熟悉的来自马来西亚的音乐人，叫做周国仪。在李宗盛过往合作的所有的音乐人里面，周国仪是合作最久的，天赋异禀，很踏实，配合度很高哈。所以李宗盛大部分创作由他来编曲，比如说这十年来三首重要的歌，给自己的歌《山丘》，新写的旧歌都是交由周国仪来参与编曲的哈。下面我们来听三毛作词，李宗盛作曲，周国仪编曲的一首《飞》。 我不怕等待你始终不说的答案，但是心中里了，巷子口了，要走了，要走了，要走了。

我慌慌张张，笨手笨脚，找你都找不到。你的模样虽然我不知道，依然努力奔跑，会相遇吧，在下一个街角。我会带你住进城堡，门前开满了花花草草，暖风拂过你的裙角，蝴蝶在你身边围绕，等到月亮挂在树梢，我会轻轻把你拥抱。哎呦，好像长生不老。嘟嘟嘟身边围绕，等到月亮挂在树梢，我会轻轻把你拥抱。哎呦，好像长生不老。哦哦哦，我会带你回到故乡，回到出发之前的地方，你的未来我的过去就在这里合二为一。明天刮风还是下雨，明天生活是悲是喜。哎呦，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毛不易首张专辑叫做《平凡的一天》当中的一首歌曲，哎呦，非常轻快的一首歌。麒麟在北京为各位直播的中国榜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今天聊到的音乐搭档，最后说到的这一段呢，其实音乐搭档呢可能要比夫妻更了解对方啊，比闺蜜更了解彼此，或者是老朋友哈，很难界定他们之间那种非常默契的关系啊。在袁娅维最新的专辑《Tiara》当中呢，他和老搭档老朋友常石磊一共创作了两首歌曲，有别于其他作品的《野性》和《张力》，这两首歌呢显得有些安静啊。我们来听一下这一对音乐搭档的这首歌曲，叫做《别闹》。 想要过心啊，当个面要一个谜啊，回忆傻傻往前去，却到不了未来，高冷孤独的人累，还怪另一面不该客气。 忘了那时那的路程。